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2月22号，星期三，农历11月19。今天现行的机动车尾号是2和7。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清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应对人口老龄化方案出台，医疗机构全面设置老年人绿色通道， 大兴机场开通定制巴士，夜间最低1人即可乘行， 西安疫情外溢3省4地，进入病例报告高峰期， 教育部公布双减成绩单，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压减超过80%。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本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达到429万9000人，占常住人口比重19.6%。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呢？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本市研究制定了《北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方案2021年至2025年》。 实施方案提出，适时在全市推行符合市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支持探索以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敬老院为主体，统筹区域内社区养老驿站布局的一体化资源统筹模式，医疗机构全面设置老年人绿色通道等。 实施方案还明确引导规范养老金融健康发展，加强老年辅助技术研发推广，提高老年服务信息化、便利化水平，完善科技支撑等。 我们再来说说本市的疫情防控工作。12月19号，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华清化市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阳性。那么截止到昨天上午10点，相关风险人员已经全都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北京大兴机场近日上线了定制巴士服务。初期，大兴机场定制巴士线路依托市交通委批复的朝阳站线进行运营，途经大北窑、甜水园、朝阳公园、姚家园等商务区和居住区，乘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民航机场定制巴士，线上预约位置和时间，白天最低5人即可拼车成功，夜间1人即可成行。 国内第一个高铁移动主题邮局昨天正式亮相，公众坐上京张高铁，不仅能去看冬奥会，还能在列车上购买邮品，寄出明信片。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是上午8:50，我现在呢是跟随京张高铁继8883次列车从北京北站出发，主题邮局就设在5号车厢的这个服务台处，在这里呢乘客可以购买明信片、首日封等邮品，而且还可以加盖冬奥主题的纪念戳。 要一份啊，一份一片，还是完了还有情景分，是咱们列车上的这个。来， 更让人惊喜的是，车厢壁板上还设置了一个移动邮筒，浅蓝色的底上白色的雪花，尽显冬奥特色。一位家住东单在延庆上班的王先生成为了高铁移动邮局的第一位消费者，京张高铁开通后成了他主要的通勤工具。他兴奋地在首日封上盖满了自己常去的站台。 我选择了有张家口的章，有东花园的高铁的这个 logo 的章。 对奥运有情节的人还是有一些纪念意义吧。 随着高铁上增设邮局，未来高铁还会在有限的空间拓展更多的功能。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春元说， 高铁车上呢它的空间有限，那么我们想打造一些专题，打造一个高铁的商店，这个扶手上的二维码一扫以后，各种商品就显现在他的手机上，高铁乘务员商品送过来。再一个呢，打造这个高铁餐厅，还有一些高铁书店啊，还有一些茶社。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疫情。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12月20号0点到24点，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7例，其中陕西43例，浙江8例，广东6例。 陕西疫情近期呈现快速发展趋势，20号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3例，其中西安市42例，咸阳市1例，新增病例数连续6天攀升。自12月9号以来，陕西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96例，其中西安市91例，延安市3例，咸阳市2例。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疾控中心昨天公布的模型显示，截止到本月18号的一周，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占到美国总病例数的73.2%。奥密克戎已经取代德尔塔成为美国的主要流行毒株。美国目前有至少48个州报告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德克萨斯州昨天报告一名患者因感染奥密克戎毒株死亡，这是美国第一例因感染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的病例。死者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生前没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京报聚焦：北京公积金贷款审核缩短到3个工作日，所有业务将实现无需任何证明。 北京日报介绍，本市居住区充电设施建设管理将出台新规，鼓励电动汽车自用充电桩共享利用。 北京青年报反映，强冷空气即将抵京，未来几天气温俯冲式下滑。 中国新闻网关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至2020年发布，我国各类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全都超过男生。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5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和主播在线节目延后播出。 将于今天早上7:05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市统计局创新执法模式，实现多地区、多行业、多表种全覆盖检查。 早上7:40左右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明年1月1号起，北京道路停车缴费新增补缴环节。 日前，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登上了全球热搜，这是因为在建造了139年之后，这座教堂主要3座塔楼之一的圣母塔完成了封顶。圣家族大教堂是西班牙天才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生前的最后一个作品，不过直到高迪73岁去世时，教堂只完工了不到1/4，这也是全世界唯一还没完工就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建筑。今天早上和晚上的10:25到11点，编辑部的故事将和您一起聊聊高迪，聊一聊《伟大的建筑师》这本书。 近日，2021年中国罕见病大会在北京召开，罕见病这一特殊领域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各方的关注。国家卫生、科技、药监、医保等相关部门通力合作，探索出破解罕见病防治难题的中国模式。那么，我国在罕见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取得了哪些进步？罕见病用药进入医保目录为什么会引发争议？民间组织在罕见病防治方面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今天中午12:20，新闻天天谈将和您共同关注，敬请收听。 虚假诉讼就是打假官司，意图达成非法目的，取得不义之财，自以为瞒天过海，天衣无缝，但是一切伎俩难逃法官法眼。近日，北京房山法院召开涉虚假诉讼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发布了典型案例。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将为您详细解读。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会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剧院外幕墙亮相，国家大剧院举办建院14周年活动，韩美玲天书艺术展览开幕，农贸市场被拆除，居民购物不方便。新闻广播记者将会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昨天是冬至节气，也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之一。京城老字号为食客备足了样式丰富的饺子，同时御寒保暖的特色美食也集中上线。另外，冬至节气之后，大家又该如何健康养生呢？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位于迪安门外大街的老西安饭庄鼓楼店内，羊肉泡馍、辣牛肉等美食为冬至增添融融暖意。馍饼上的鼓楼造型图案给食客留下味觉与视觉的双重印象。老西安饭庄鼓楼店经理白慕沙介绍， 我们窗外的往北70米是咱们北京的鼓楼，历史比较悠久。我们要把特殊的地理环境、咱们的字号也印到馍饼当中。冬至了，为顾客提供了羊肉和牛肉的一些菜品，泡馍非常滋补的汤，每天是经过100多斤的骨头熬制，营养也非常丰富。羊肉串肥肉相间，外焦里嫩，最多的时候每天销售10000多串。 在后海的烤肉季饭庄什刹海总店门前，印有冬至字样的红色门条幅喜庆夺目。冬至吃饺子是重要传统食俗之一，烤肉季准备好二三百份五彩饺子的食材，丰富食客的餐桌。烤肉季总店经理鲁建伟介绍， 五个颜色用蔬菜的汁儿调出来的，点五吃预定，客人都会免费来一份冬至的饺子，能够应景。 冬至是数九寒天的开始，也是进补的黄金时期。从冬至起，人的作息时间和运动方式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威提示， 羊肉低脂肪高热量，很适合作为御寒的一种食补。还有呢，山药啊、枸杞、大枣都可以结合着主食煲汤或者熬菜做馅儿，都可以融入进去。冬天它作为藏的一个季节，它跟春天那种生发绝对不一样，所以它不要求人去做那种剧烈的运动，跟太阳的运作的一个轨迹一样，随着这个阳气呢来调整自己的起居。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0.4 摄氏度。今天天空云量较多，光照减弱，气温继续回落，最高气温在5摄氏度左右。外出活动请注意加强保暖，谨防感冒。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33，降旗时间是16:53。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滕欢、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居民反映遗留建筑垃圾影响生活环境，属地部门回复问题处理进展。 就这土都是后他们来卸这儿的，上面这垃圾就弄点喷点这个水泥砂浆，把这土给盖住了。 通州一小区停水三天，导致居民生活不便。相关单位回应，正在排查故障。 衣服没法洗，澡也没法洗，上厕所简直一系列的问题。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在朝阳区左家庄街道曙光里17号楼和26号楼的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楼外是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凤凰城校区，今年刚投入使用，但此前施工方遗留的建筑残留没有彻底清理，影响周边环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左家庄曙光里位于东三环三元桥外，小区17号楼和26号楼东南侧是华润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凤凰城商圈，作为配建学校，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凤凰城校区和居民楼仅有一墙之隔。就是在中间的这块空地上，此前建校时的工棚目前已经拆除，但是剩余的垃圾没有清理。居民王先生介绍， 我这是啊，曙光里17号楼凉台外边，也就是5-6米远，在这之前吧，中建八局盖的这个学校，搭建一个那个临时的那个工棚，就是塑钢的，底下得打水泥地基啊。后来他们把这个房子叼走了，现在就扔到这个烂尾了。 记者现场看到，学校和居民楼之间的空地长约150米，宽约30米，空地上堆的土方有1.5米高。从树干上的污泥来看，此前学校一侧也有土方堆积，但是目前已经被清理，当前只剩下居民楼一侧的土方。居民李先生介绍，土方是由开发商华润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属的项目部拉来的，之后由中建的建设公司摊平土方之后，加装了水泥地桩和工棚，但是施工方撤离之后，残留的水泥和土方至今没有人清理。 华润置地买的这块地，盖这凤凰城的时候呢，等于就负责盖这个学校的，交给那个中建八局的负责建这学校。就这土都是后他们来卸这儿的，堆得这么高，这原来都应该是跟 跟底下是一样高的。他们七月份撤走了呢，就留着一个烂尾了。你看这连着栅栏也不卸，上面的垃圾，这应该都是绿化带的，这应该都是，就弄点喷点这个水泥砂浆，把这土给盖住了。 由于学校已经验收，记者在现场没有看到施工公示的信息。那么为何土方和建筑残留只清理了学校一侧，居民楼一侧没有清理呢？记者致电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工作人员介绍，凤凰城校区目前还没有公开的电话，但是会向学校总部反映。 帮您反映一下，就是回复也是您的电话留给领导，然后那边如果有什么消息直接打您的电话。 据附近凤凰城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在配建学校建完之后，开发商项目部已经撤离，需要到属地的城建部门查询备案联系方式。凤凰城园区的华润润家物业公司曙光凤凰城物业管理部的工作人员介绍， 是华润建的，地产那边专业建的，这个北京公司的，那边我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我也不知道具体的联系谁。 关于建设方，记者从此前媒体报道中查询到，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凤凰城校区的施工单位是中建八局二司北京公司，但是对方电话一直无法拨通。对于当前靠近居民区的土方和建筑水泥残留，属地左家庄街道曙光里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 现在上头还有那个草，然后还得协调一下去把那个什么土方什么的清完了再说，土方要不然得降下来，要不然的话就直接是翻墙就过来了，那围墙特别近嘛，所有土都清完了就最安全点了， 就原来土就没那么高。 对对对对，不是那个施工方就是那个华润的呗，产权方呗，就是这两家呗，不是甲方就是乙方嘛。 对于这类的环境问题，记者也反映给了属地朝阳区左家庄街道城管执法队，管片的执法队员介绍，已经联合街道相关管理部门与社区前往现场调查。 我去看看去，好吧。 城管办有联系吗？或者跟那个社区？ 我知道我有联系啊，因为中建八局现在其实已经走了，那个东西完工了，那个地呢现在可以确定是华润的地，这没问题。看我联系一下这个华润，看他弄不弄。 随后记者又致电左家庄街道城市管理办，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接到相关问题的反映，在摸清地块的权属问题之后会尽快处理。 现在不是一个人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去现场也看了，我们跟开发方联系了，也沟通过，产权单位说这块交给这中建八局，中建八局建这学校嘛，开发说我们全都移交给学校了，学校说了我们只管这一块围墙以里的，他不可能老那么摆着，看规委规划这块到底是谁的，但是如果要说他是有产权的，你比如说划到红线以内这块就该弄弄，如果是红线以外的那就属于国家的了，那街道这一块咱们再想办法，咱们这一块该弄弄。 同时工作人员表示，只有完成清理工作才会推进居民期待的绿地的复原，在此也希望相关部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能将建筑残局和脏乱差留给居民，后续的整改情况新闻热线还将持续关注。 最近家住通州区新华联家园南区的市民田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已经停水三天了，但是此前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目前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居民们的生活。她说， 从周六的晚上就开始没水了，你看这水的声音您听见，我们家六楼因为常年的水压偏低，装了一个小小的泵，这个声音就在这空转，但是一点水没有，衣服没法洗，澡也没法洗，上厕所这简直一系列的问题，都不敢在家待着了，这怎么弄？ 田女士表示，因为停水事发突然，也不清楚原因，导致居民们的生活大受影响， 没有任何的通知就没有水了，当时就傻眼了，整个我们是小区是2700户没有水，现在处于这种状况已经就是乱套了。 田女士告诉记者，因为停水时间较长，为了解决居民的用水问题，小区楼下开来了自来水应急水车供居民使用，但因为小区老旧没有电梯，住在五六层的居民下楼取水十分不便。 现在是有一个水车在这个东门，我肩周炎，就我自己白天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这么打水上来，关键你打水只能救一时的急，总这么不来水，什么时候是个头，这让人太焦虑了，天哪。 因此居民们希望能够了解停水的原因，并尽快解决停水的问题。那么小区为什么会突然停水呢？记者首先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北京粤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回复说，停水是从周六晚上开始的， 夜里11:40吧，他们自来水公司来人给换的阀，他们换完那之后就出现这种情况，突然之间就停水了。就 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经恢复供水，但是还有几栋楼的高层住户反映家中没有水。 早上起来啊，水应该是已经提供了，现在等于就是说32号到39号楼这几栋楼反映水流器没有水，就这几栋楼现在，所以还得找他们修。